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介绍边位诗人啊？ 系啦，咁其实我哋都之前都讲过啦，2015年咧想介绍多啲年轻诗人啦。咁、今集介绍呢位香港嘅本土诗人吓，叫文于天。咁其实咧，佢呢本诗集咧，旧年都几成为热话嘅，即系喺我香港嘅诗人圈入边咧，都大家都觉得好惊喜嘅一本诗集啦，叫《狼狈》。封面都好特别嘅，即係一隻狼同一隻狈啊，即係佢其实呢本书嘅书名呢同佢嘅诗呢都几似嘅构成方式，就係拆字。咁佢既係指狼狈不堪嘅狼狈，又真係指狼同狈，所谓狼狈为奸啦，即係呢个词好似已经变得好负面咁样，但係你又諗一諗狼同狈之间嘅关系，又好似係一种好亲密嘅关系， 但亦都可以拆开。 係啦，咁直头喺佢本诗集嘅封面都係将个狼狈两个字拆开咗呢，两个係共用一个呢个反犬旁嘅。咁文于天嘅作品呢，其实之前我陆陆续续都有睇，但系今次咁整体咁样嚟睇咧，即系呢本诗就系一本好成熟嘅诗集啦。咁佢入边咧对佢嘅个人身份嘅反思啦，同埋咧系对诗歌艺术嘅一种实验同拆解咧，亦都可以睇得到喺入边可以见到。佢属于文于天咧，属于所谓我哋即系私底下我哋称之为即系可能浸会大学诗人，因为浸会大学咧出过好多青年诗人啦。咁同阿胡彦清老师嘅教导，佢有 即系 系啦，好有关系啦。即係一個好嘅老師係影響好多一代一代嘅年青詩人啊！咁其實文於天咧，佢係介乎於所謂依家最年輕嘅一班香港詩人，同埋之前即係可能同我咁大嘅香港青年詩人之間嘅啦。咁我諗佢都係30歲左右到啦，依家係一個中學老師啦。咁但係喺佢嘅詩入邊咧，你睇得出佢一個好自覺咁樣咧，就係去擺脱或者係去超越自己曾經作為一個學生，或者係一個所謂被人定義為學院派咁樣一種形象嚇。咁其實我哋今日介紹嘅詩咧，第一首咧，大家都仲可以睇出咧係好學院派嗰一種嘅咁詩歌嘅典型，但係入邊咧，你已經可以睇出咧，佢係有一啲要係實驗或者可以講係玩嘢嘅地方，但係呢種玩嘢佢又唔似嗰種即係純粹係為咗玩而玩食字啊嗰種玩嘢。我哋聽聽呢首叫《發音》嘅詩。 发音字母语文于天。昨晚我又梦见花落星，在很近的地方叠起，我听见电话对面那个熟睡的人像一个发出沉音的瓮，害怕突然和数字变得亲切。母亲说爱吃鱼子的小孩以后会变笨的。我确实已算不出昼夜之间用了多少把山栏把我们关在磁滞的乡音，或是一个听得见的梦。当我渐渐从舌头上翻过去，从母亲所形容的地方翻过去，走进一些陌生的地理巷弄，无以树的位置，还有一些已是电话线拉长了的风景，聆听一边的案头形容它，还有另外一边宗族的轮廓，以话语浸泡时间，以方言作为时间的芒刺，却已经厌倦了打电话给别人。母亲没说回忆究竟应该怎么去发音，而日子到底还远不远，无法不想象蒸熟的鱼子鼓鼓然于母鱼小腹的样子，无法不想象树林点燃了一个不曾见过的雪天，卷舌音牙齿音数一片趁便在季节纷飞以前戒掉懒音。 发音咁系来自阿文于天噶。 发音佢嘅副标题叫《字母语》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出系一个其实对一种文化身份嘅反思入边，喺入边可以听得到出嚟吓。咁其实母语呢个词咧，我哋都惯咗用呢个词嚟讲我哋即系属于我哋出世嘅时候所用嘅语言啦。咁佢呢度就将佢还原翻到母亲嘅语言，跟住再进一步去推演到咧系母亲讲过嘅话。但系入边又层层相透喎，透到一样嘢系母亲所讲嘅话入边又有一个母语嘅存在。呢个母语咧就系一条母嘅鱼啊，系母鱼啊。咁当然啦，这个典故我哋可以追溯到西西嘅小说《母语》入边去嘅。但系佢呢入边咧，我发现佢隐藏一样嘢咧，我觉得啊，文于天咧可能佢都系会有系一个移民嘅背景嘅。即系新移民嘅背景嘅，喺佢其他诗都睇到，即系话佢喺乡下嘅生活，或者佢父辈嘅生活啦。咁呢入边咧，佢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乡音同埋懒音呢两样嘢。咁其实我自己都系噶，咁大家听电台节目听到啦，我系有乡音同懒音，咁我系好唔介意呢样嘢嘅。但系虽然系好唔介意咧，但系喺香港咧，我发现啲人就系特别敏感呢样嘢嘅，即系好多人好认真、好诚恳咁样提醒我话：，诶、哎，你呢度有啲乡音、哦，或者你呢句话有啲懒音。咁呢度咧，佢都有。即系呢首诗入边都敏感于呢样嘢，咦？到底如果乡音同懒音系属于我母语嘅一部分，我要唔要喺度翻过去？我可唔可以抛弃佢呢？或者我可唔可以直头系戒掉佢呢？其实佢口声声话要戒掉佢，要抛弃佢，但系实际上咧，佢入边有个意象好深刻嘅，就系话佢妈妈细个同佢讲话，中意食鱼子嘅小朋友咧，将来会变笨嘅。但呢、這个呢种传说我都听讲过啦，即係可能喺广东某啲地方啊，或者我哋即係更耐嘅时候香港都有咁样嘅传说嘅，即係攞嚟吓细路仔嘅。但呢入面呢有一个好似一个故事咁样，鱼子呢係喺母鱼嘅肚入面㗎嘛，剥嚟㗎嘛。佢话佢听乡音嘅时候，佢无法唔想象，即係将佢妈妈讲嗰句话呢还原返一啲蒸熟咗嘅鱼子鼓胀喺一个母鱼嘅小腹入面。即係你如果要将佢剥离呢，就好似你要同你嘅过去要割裂嘅咁样。所以佢就算佢话最后一句系戒掉懒音，佢都系前面其实系有一种悲哀喺入面嘅，系要喺季节纷飞之前。但系其实你系戒唔戒掉你嘅懒音呢，就好似佢前面所讲呢、这个迟滞嘅乡音系咪真系会隔绝咗呢？到底我可唔可以通过我嘅舌头啊？即系我嘅舌头系母亲赋予俾我噶嘛？可唔可以通过母亲赋予俾我嘅呢种声音去翻我母亲所嚟嘅地方？即系其实呢首诗我觉得写非常之好，即系从一个声音去翻去你嘅文化故乡。你可能你唔系香港人，或者你所理解嘅香港系咪亦都系由好多嘅唔同嘅故乡组成呢？即系一个所谓非土生土长嘅香港诗人去反思母语嘅时候呢，我觉得即系嗰种痛苦同复杂性呢，系可能真系多过一种所谓嘅土生土长香港人多好多。土生土长你会觉得系理所当然嘅，即系我喺香港讲香港话、讲港府话系一种理所当然嘅。咁如果系一个移民呢，佢点样去重新认同翻我未来可能一世都会用嘅呢种语言，同我出世嗰种语言之间嗰种差距？ 是，其实哇，真的没想过他由这个母语变成妈妈的话语，跟着再去讲文化。 是啊，但是其实整个斗退的过程呢是挺悲哀的，就是因为你会联想到一个始终他入面最鲜明的意象，就是这条鱼蒸熟了之后，你劏开他的肚，发现鱼子都熟了，那些鱼子呢又会导致呢个细路仔食咗佢会变笨嘅。其实呢度隐喻紧啲嘢嘅，即系隐喻紧可能，如果你要坚持你嘅过去，你可能喺呢个社会系被人视为异类。 呢首咧就系发音，跟住落嚟咧有另外一首啊，叫做《边缘》。 啊，《边缘》其实都可以顺住呢条路去谂下。 边缘，文于天。堕落的人在车边，黄色的天空在车边，读资本论的人正在堕落的边缘，为了流浪放弃去海边生活， 开始逐一拆走突兀的配件，多余的下还有午休、哑剧，只有一间孤独的房间住着难产的剧作家，黑色间幕忽起了尘，发制牛皮包着钱，命没有干净一些，烦躁的记忆卷过山峦，萎靡山野的狗迈入了大黑，活着应该多一点点漂泊或穷苦的暴力，飘荡着炊烟，苟前的居所烟花遍野，整除了午夜，余下青春、血与爱，减去泪水和漩涡是啤酒，火车穿越了视野的峭壁。 文于天的作品啊，《边缘》 系啦，其实点解会拣呢两首先咧？我谂都系因为我自己好都几大认同啦，当然自己嘅声音啦，同埋都曾经我觉得自己喺香港系一个边缘嘅人啦。当然呢首诗佢又唔单止系唔拘泥喺香港嘅，你可以讲系可以讲系一个，其实佢入边已经有暗示咧《资本论》嘅出现。咁其实呢个边缘化咧系一个现代社会嘅边缘化。咁呢个现代社会嘅边缘化咧，头先我哋听。好有趣嘅就係首詩越向後面呢就越多一啲呢，比如話係流浪啊、山峦啊、山野啊、炊煙啊、煙花片野，即係佢越嚟越離開城市嘅、 啊、有峭壁添， 係啦，甚至最後去到最後結尾係峭壁，峭壁係極大，去到咗一個所謂荒郊野嶺啦， 真係好邊緣啊， 係啦，遠唔單止遠離城市啊，可能遠離人類生活嘅邊緣啊。咁入面呢仲有一樣嘢呢，佢就係有嗰個作者嘅身份，或者被作者書寫嗰個人嘅身份。佢係一個難產嘅劇作家，又係可能係一個讀《資本論》嘅人，即係佢係一個格格不入嘅人啊，同呢個社會。佢做劇作家已經係邊緣人㗎啦，喺香港，仲要係一個寫唔出嘢嘅劇作家，仲要係寫雅劇嘅嚇、啊，即係佢無數無數咁樣咧，都係將佢推離到去一個即係。同呢個現代社會咧係有啲格格不入嘅邊緣入邊，而且呢有詩好特別咧，佢就係每一行都係單獨成一段嘅，就係、是、令你覺得咧佢哋係無數個孤獨嘅人企曬喺度，但係佢哋永遠唔會組成一個群體咁樣。 每一句都係句號添咯。 係啊，即係好決絕嘅一首詩嚟嘅。咁入邊咧有一句咧，我係好欣賞，佢話發制牛皮包着錢，命沒有乾淨一些。咁發制牛皮當然係指一個好靚嘅銀包啦，咁可能甚至係個名牌嘅銀包。咁但係佢入面咧，呢、這個錢係一種所謂血錢啊，因為呢個牛皮錢包咧，會令人諗起佢之前一個生命。咁呢個生命包住啲錢，同我哋咧用我哋嘅生命去換取一啲錢咧，入面帶一個暗寫入面，係咪因為將佢整得好靚變咗名牌咧，你就會乾淨啲咧啲錢？其實呢個暗示緊嘅呢個命運嘅命，同埋你用命嚟換嚟嘅錢咧，其實都有一個共通。咁你再拉翻去《資本論》嗰度暗示，到底係佢墮落緊咧，定係佢出邊嗰個世界墮落緊咧？咁呢個邊緣係相對性嘅。可能我其實我係即係作為呢個詩人或者呢個劇作家又好，佢其實係企喺自己嘅中心入邊嘅，只不過相對於佢嘅中心，呢、這個世界喺度邊緣化。 呢首係邊緣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會介紹禮拜堂。 禮拜堂，文於天。嚴肅的禮拜堂，教士都坐在欄杆上讀書，抽象的人聽見。城市外面的河流，汽车声在那里横过，飘扬的小草都长出优美的尖削面，削成风青葱动人的伴舞。一些书掉在地下，一些身影在地上，巨大的棚架，劳动人员收见着那些人走路时总会掉下的书本、信用，以及像这样的很多杂物，好让留下更多空间，以便一些东西可以在地上，另一些则在地下。 天气不好，在冬天唯一懂得接受饥饿的鸟停在石头上，浅色的影盖着浅色的它，几个人经过，几个人离开，几个人坐在礼拜堂里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但从不谈论天气，从不仔细看一看污迹的广度，也从不对对时在沉实的钟声中获知时间的消息，不敢望进别人的眼睛，不能通过那里望见另外的角落。茶餐时间，有些人在看荧幕的光，有些人静静地阅读，严肃。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礼拜堂都是文于天的作品。 是啦，礼拜堂呢，我们不知道是写着香港礼拜堂还是写着外国的礼拜堂，但是有一些词汇呢可能指向香港的，比如茶餐 啊或者棚架啊，这些是很香港的事物啦。但是呢入面呢这首诗是一首几大手笔的诗，我可以说是。因为呢它通过一对一个礼拜堂的描绘去铺展出呢很多的人。咁呢啲人生嘅鋪展方式又同香港詩歌習慣嗰種唔一樣嘅，即係好具象嘅唔一樣。佢入面有一句自己點題嘅，就係、是、抽象的人。其實佢嘅詩入面好大量咁嘅抽象嘅人。咁呢首詩入面當然都係一啲抽象嘅人啦。咁呢啲抽象嘅人呢，佢話佢會係幾個人坐喺禮拜堂入面，但係佢哋聚喺一齊呢係唔談天氣嘅。雖然前面呢佢鋪墊咗好多天氣又唔好啦，又冬天等等，但係去到具體嘅抽象嘅人嘅時候，佢哋唔去談論呢啲天氣，就好似呢前面呢佢講緊喺呢個禮拜堂入面呢，咁成首詩佢係唔講宗教嘅。呢樣嘢即係呢種抽離性呢係一個現代社會嘅抽離，其實亦都係一個詩人呢佢去將人從具象嘅人呢抽象出呢啲呢可能有象徵住一啲人同人之間無法理喻嘅命運。咁對於呢個坐喺禮拜堂嘅教士嚟講，呢啲喺度收緊棚架嘅勞動人員呢，佢哋即係之間係理解緊兩個世界嘅。即係呢個禮拜堂咧，對於教士或者坐喺入邊嘅人嚟講，同埋喺出邊收緊、修整緊佢嘅人嚟講咧，都係一種兩種唔同嘅意義嚟嘅。咁所以去到最後咧，你又會睇到兩種意義嘅存在，就係話啲人喺度睇電視，唔係睇緊電視，係睇緊熒幕個光啊！即係我諗冇乜人會咁樣寫，點解佢要寫睇電視，唔寫睇電視，寫係睇熒幕個光咧？佢喺度讀書。点解唔写读书，系喺度写佢喺度读紧严肃呢样嘢呢？都系将一种抽象嘅过程咯。睇紧荧幕嘅光咧，就表示住呢个电视其实系可能系好无聊嘅，或者系对于呢啲人嚟讲，佢嘅生命系需要打发掉。即系你只不过喺度即系消磨紧，系啦。咁样讲，你又觉得诗人都几刻薄喎？连睇电视，即系你话一个人就喺度睇电视消磨时光，已经觉得系。几可怜嘅啦吓，咁变咗系佢就喺度睇紧个光咁样，即系呢一切咧同呢个礼拜堂构成一个反讽咯。即系喺香港，我哋都会觉得礼拜堂即系真真正正去做礼拜嘅人有几多呢？你就会谂呢样嘢。咁其他嗰啲人，佢哋对生活嘅态度同呢啲入礼拜堂，即系去对生活有所反思或者对信仰有所反思嘅人嘅态度，之间嘅差异喺边度呢？咁呢首诗系一首好。冷静的诗、去看回这件事。 最后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皮箱。 皮箱，文于天。我或者是一个皮箱，他方很远。如果世界没有更远的可能，绕过我就像绕过很远的他方。或者看见方寸，所有物品都完美而沉默，失望但陌生，寂寞又幸福，之间竟那样分明。收藏变得自然、必要和急切，然而不能自意地设想旅行，写下完成不了的目的地，甚至画一条不可能的疆界， 在皮箱里。 皮箱都是文于天的作品， 皮箱都可以看到出来，就是文于天那种冷静，就是他很抽离紧自己渴望紧的东西，或者是令自己痛苦或者不痛苦的东西都好，但他都可以是去到一个比较冰冷的距离。比如这个皮箱，其实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皮箱，这种比喻方式就很好这个存在主义啦。因为其实入面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渴望远方的人，一个渴望远方的人，渴望到他想象自己会成为一个皮箱被人拎住周围去。但呢，对于一个皮箱来讲呢，佢起嘅作用呢，佢唔系真真正正去旅行嘅人物，佢系入面呢收住好多嘢，佢呢个皮箱入面嘅物品完美而沉默，失望但陌生，寂寞又幸福，但系系好分明嘅。佢只不过系被收藏咗起嚟，佢只系自己唔可能去到远方，而将呢一切呢对远方嘅渴望呢收藏喺入面。最后面呢，佢仲会讲系话呢条疆界啊，系喺个皮箱入边嘅，但系呢个皮箱系佢自己嘛，即系唔系有一啲现实嘅嘢令佢唔可以去到远方，令佢所谓即系我哋成日讲有一句话叫做生活在他方嘛，就系如果睇米兰昆德拉嘅书又会讲，即系每个人咧其实系向往紧去另一种生活嘅，但系呢种向往咧，尤其喺香港，我哋可能好多人都会系所谓迫于无奈，系唔可能去做另一种生活嘅，但系最后佢讲出嚟咧。呢种无奈其实系嚟自于自己，系你自己将自己劈埋咗，自己将自己咧设定咗一条疆界喺自己嘅内心入边。咁其实咧，你完全系可以走得开，系只要你唔系呢个皮箱，而系可能拎住皮箱嘅人，甚至系一个唔拎皮箱嘅人，你就可能去见到呢个好远嘅他方。 系哇，带个皮箱又写下完成不了的目的地。 系啊，即系呢种好点咧，好。糾結啊！喺佢嘅詩入邊，我哋都會睇得讀得出嚟啦。我諗唔知係咪呢個年代嘅香港詩人咧，特別有呢種痛苦啊！即係可能好似我或者再老啲嘅香港詩人咧，又好似放得開啲啦。即係可能依家喺香港寫詩，雖然寫詩嘅人多咗，但係寫詩嘅難艱難啊，可能亦都大咗。即係靠寫作去完成自己咧，就慢慢即係要付出嘅努力要大好多。 好，咁我哋下一集咧再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